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办公软件的战斗开篇。如果说起老牌软件帝国微软赖以生存的两驾马车，第一呢肯定是操作系统，也就是字符界面时代的 DOS 系列和图形时代的 Windows 系列。第二呢就是著名的 Office 系列办公软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两驾马车如同印钞机一般给微软带来了滚滚财源。因为是靠两驾马车行进，微软比一条腿走路的很多企业，比如早年靠数据库起家的 Oracle， 以及后来靠广告起家的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发展的都更加稳妥。但进入新世纪，随着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异军突起，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优势已经不再那么重要。Windows 这驾马车也终于到了一个虽然依旧可以给微软提供很多的资金，却没有光辉未来的时刻。然而呢，在微软向云计算转型的过程中，其办公软件，也就是著名的 Office 系列这家马车，不但没有失去活力，反而以 Office 365的形式在云计算的转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 Office 365，也许啊，微软的这次云计算转型要艰难得多。当然，如果没有 Office， 就根本不会有 Office 365的诞生。我们很多人呢，一直以来都有种错觉，觉得微软的 Office 软件啊是天经地义的行业标准，并一直为 Office 领域中微软的垄断地位感到一丝担忧。为什么这么说呢？并非没人发起过对 Office 的冲击。事实上，不管是开源的 Star Office 软件，还是后来互联网新贵公司谷歌的 Google Doc， 都曾对微软统治的办公软件领域发起过进攻。然而很遗憾，这些战斗最终都偃旗息鼓。这些进攻对于微软来说甚至谈不上是战斗。历史总是容易被遗忘，那有一个事实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或者不记得的，那就是微软在办公软件领域确立统治地位还只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但办公软件的诞生可以再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诞生的初期。那个年代啊，为了争夺办公软件领域的统治地位，一大批在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等领域颇有建树的企业掘地而起。在这些企业中，微软只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当然，时至今天，微软除外的那些企业和产品绝大部分已经消亡，存活的已是寥寥无几。但是不可否认，这些企业包括微软在内，都真刀真枪地战斗过。在文字处理软件和电子表格两个市场上，最初呢，微软都遇到了强劲的老牌对手和后起之秀，并且首次出击都以惨败告终。比如说，微软的电子表格软件 MountainPlan 对准了当时市面上的电子表格霸主 Visical， 本想通过更好的产品打败竞争对手，但竞争对手是被打败了，自己呢却也被同年莲花公司推出的 Lotus 123轻松超越，竹篮打水一场空。微软呢，直到这么多年以后再次推出 Excel， 才开始看到胜利的曙光。再比如，在文字处理软件领域，微软再次上演了瞄准市场霸主 WordStar 推出了 Microsoft Word 戏码，却被 Core 公司新推出的 WordPerfect 轻松超越。微软在这一艰难的市场竞争中展现了顽强的战斗力，在十余年不断的屡败屡战中取得胜利，并最终统一了市场。我曾经研究过微软是如何在云计算转型中取得成功的，并因此啊写了一系列的公众号文章。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微软办公软件的统治地位极其牢固，不可动摇。于是呢，又对微软办公软件统治地位到底是如何建立的，有了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写作《办公软件的战斗》这一系列文章的想法呀，正是因此而来。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将一起横穿近30年的时间跨度，回到办公软件的初期，一起回顾办公软件一路的发展，以及各大公司围绕办公软件展开的一系列搏斗。你会看到一些曾经非常有名，如今呢却已倒在固执堆里的公司，曾经经历了一番怎样的挣扎。你还会看到微软是怎样屡败屡战，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个系列里的诸多故事将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道理。首先呢，是企业很多时候死于自己瞎折腾和内斗，不一定是外部环境恶劣， No 作 No die 是真理。其次呢，另外一部分企业没有自己作死，却死在了没有跟上时代上。比如说，办公软件里的霸主企业在从字符界面向图形界面过渡的过程中，没能够推出图形界面版本的软件，结果被时代淘汰。最后，微软霸主地位的获得绝非轻易得来，这是微软十几年如一日屡败屡战厚积薄发的结果。这种厚积薄发也为微软在新世纪里迎接新对手的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底蕴。这个系列里大部分事件啊，都发生在我们现今熟悉的软件世界之前，所有的资料呢都是从固执堆里翻查出来的，所以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批评指正。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